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吴荣所作的《京浦笺墓》。百里烟尘散杳冥，心平一席草青青，八公山石君知否，九更中原作会心。吴荣生活的年代恰逢晚唐的后期，在朋党宦官和藩镇的同时危害下，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正在逐渐迎来末日的降临。混乱的政治局势导致吴荣一生中极起极落，始终无法在仕途上有所作为，颠沛流离的生活又造就了他矛盾忧郁的性格以及带有淡淡哀伤的诗歌风格。本诗是吴荣创作的一首怀古诗，通过对前秦皇帝蒲坚墓地周围的景物描写，感叹一个异族政权终究是无法取代中原王朝的，并进而引发联想，希望唐王朝能够重新振作，恢复祖先的宏图伟业。诗中这样写道：百年的烟尘早已随风飘散，杳无踪迹，新平城外的蒲坚墓也已经变成了一片长满青草的潮湿土地。我站在墓前发出感慨：蒲坚大王，当年让你草木皆兵的八公山上的山石草木，你可还能够想起？你当初为何非要取代中原王朝，执意去做一颗给人带来厄运的扫把星呢？蒲坚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他在继位早期曾经任用汉人王猛励精图治，用了20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且于公元383年统帅大军南下，试图一举消灭东晋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惨败给东晋军队。在这一战之前，蒲坚在北方地区的连续征战已经严重消耗了前秦的国力，淝水之战的失败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短短2年之后，蒲坚就被叛军所杀，前秦也就此宣告灭亡。当年蒲坚被叛军逼迫自尽之后，叛军将领为了避免留下逼死君主的罪名，特意将蒲坚的尸首收敛，以亲王的礼节就地安葬，并且修建了墓园、墓碑等设施。这座蒲坚的墓地就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宾县西南方15公里的水口镇。整座墓冢坐南朝北，如今还能看出占地近400平米的墓园遗迹。 从这儿可以看出，蒲坚当年确实是以亲王规格入殓的。在墓园中间残存有周长70米、高约2米的封土堆，土堆前保存有一通石碑，上面刻有前秦国王蒲坚之墓几个大字。不过在当地群众的口中，更习惯将这里称作是长角冢。有学者考证过这种说法的来历，认为蒲坚是游牧民族出身的皇帝。所谓长角，指的就是牛羊的畜牧牲畜头上所生的角，以此指代蒲坚之墓。在明代留下的地方县志中曾留下这样的记载，说是当地农人不了解蒲坚的威名，以至于将墓园辟为耕地，任由牛马人群践踏于其上。幸好在1949年以后，当地政府将墓地辟为文物保护单位，妥善修缮保管，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蒲坚这位一代雄主的安息之地。在吴荣的诗中，他暗示蒲坚是异族政权领袖，因而无法攻灭代表中原正统王朝的东晋政权，并借此期待那些导致大唐日渐衰落的藩镇割据最终也一定不会替代大唐皇室的统治。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在吴荣去世短短3年之后，唐王朝的统治也正式画上了句号。诗人如果泉下有知，不知又会作何感想呢？百里烟尘散杳冥，心平一席草青青。八公山时君知否，休耕中原作彗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出，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слов я не найду, не набудется слов я не найду. Он живет, не знает ничего. FM95.3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同志，同志，哎，请您把这车往边上靠靠。哎，对对对，孩子们呢，马上就要放学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小刘，小刘啊，小刘， 哎，他干什么？ 看见了吗？ 啊， 看见咱们那个小刘了吗？ 哪个小刘？ 嘿，就是派出所那个片警小刘啊。 找他有事儿？ 有事儿，我给他呀介绍个对象。介绍对象呢，老没有时间见面，好容易啊今儿个俩人见面了。哎呀，你说呀，就这一见面啊，他都康师傅了。 康师傅 面呐，他不是一般的面子，一句话他也说不上来。人家这个闺女啊可真好，模样是模样，个头是个头，会英语，英语啊！你这将来你要是抓个外国小偷啥的，人家能当翻译啊，多好的闺女啊！ 我找这姑娘去。 哎，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我跟她解释解释，人小刘的确实是有任务，我得去。 你去啊，人家也走了。 哎，你看这事儿。哎，对了，小刘走时候啊，交给我了。 这是给你孙子买的望远镜。 你说这事儿他倒像是因自己搞对象吧，倒没有主意了。哎，他有啥任务啊？ 你这样我紧张。 小刘说呀，最近有个流窜犯多次尾随小姑娘入室抢劫，还有流氓活动，听说呢已经进入到咱们这片儿来了。 到咱们这片儿 了。哎，让咱们提高警惕，发现可疑的人马上汇报派出所。 那咱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不是，这是蒋介石说的。那是咋说来着？ 我们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对。 哎，最近你发现了没有 啊？ 咱们这边来了一个收旧家具的，好几天了，一样旧家具他也没收。 对， 东张西望的， 过去没见过，现在常见。 我看很可疑，咱们得注意。 那咱们就得盘问盘问。 嗯， 这么一说咱们得转入地下。对，你从现在开始叫地瓜。 哎啊，什么我叫地瓜？ 不是啊， 这怎么说话？这是 不是你嚷什么呀？干嘛？咱们转入地下当然就得起地下的名字，能给你起天上的叫天鹅。 那我叫地瓜，你叫什么？ 地雷。 地瓜地雷。 哎，你看都是地下的吧。 啊，咱们现在是地下工作者了。 哎，然后你就上东头，我就在西头，一旦目标出现你追我堵，明白了吧？ 地瓜明白。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行了 啊， 我明白了， 出发， 我走了。 哎，回来这个。 哦，对对对， 哎， 咱们现在是公开转入地下了， 对， 不能暴露目标。 嗯， 我走了， 回来。 啊，还有什么任务？ 一旦目标出现我就说地瓜地瓜，你就快来。 好， 回来。 哎， 你先去吧。 嗨， 这个千里眼还真用上了，越看越远呢。哎，到了。还真来了。嘿， 收旧家具。 东三，东三。 地瓜，地瓜。 我是洞幺。 我是地雷。 我已经进入二号地区， 目标已经出现， 报告完毕。 就这么着。 大妈， 收旧家具的 啊，收旧家具的。哎，大妈，你有什么旧家具要卖的？ 有，刚搬上新居，有些旧家具要处理。 哦，搬进新居了。 哎， 哎呦，太好了。这么说房子一定很漂亮了。 三室一厅。 是吗？ 嗯。 哎呦，大妈，您瞧您满面春风的，一看就是个福气人。 这小伙子还真会说话呢。 大妈，今年有五十？ 没有了，都60多了。 60多了。 嗯。 哎呦，那您可不像。哎呦，大妈，您瞧您这身体多棒啊。走起路来嗖嗖的都带风啊。 带风。 啊，带风。 我走路带风？ 那可不， 我咋没感觉？ 身体好。大妈您慢走啊。 没风啊，你不扇他这哪有风 啊？大妈要是不走啊，弄不好就影响我执行任务了。是。哎，大妈你怎么又回来？ 你寻思你夸我两句我就找不着北了？ 没有没有，大妈。 小伙子，你跟大妈甩这套你还嫩点儿。 哎，没那意思。来来来，大妈您坐。 你真是收旧家具的？ 哎，这还有假吗？ 那我问问你，足和贵你给多少钱？ 250。 真皮沙发 250。 那么老年间留下来的那个太师椅是硬木的，你给多少钱？ 250。 我看你像250。 大妈， 知道吧，它多值钱呢。 我说是2500。 2500也不卖 啊。 知道他的来历吗？ 哦，还有来历呢。 那是想当年李鸿章跟外国人谈判的时候做的太师椅。 是吗？ 后来就传给了朱元璋。等到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哎，这咋编不上来了？ 大妈，我看您呐不是诚心的卖家具。 我看你呀也不是诚心买家具。 哎，大妈您看您 这多少日子了，你连个沙发腿都没收。 大妈，哎，大妈，你看小学校都放学了，赶紧接孙子吧。 接孙子？哎呀，哎，等等， 哎， 我接孙子，你干什么去？ 我也接孙子。 你都有孙子了？

烟草都有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如不尽相思情未了。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无论春夏与秋冬，一样青翠一样好， 一样青翠一样好。 无论南北与西东，但愿相随到终老。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白年秀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从今天起，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